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春夏秋冬是时间在更迭，北广购物像家人在守候。四九城的吆喝声让我回忆，电波中的推荐更让您放心。400-015-5151，欢迎收听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我是李佳。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来自老身坊的刘畅。刘畅你好。 李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 今天呀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因为前一段的时候刘畅刚陪我们北京电台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一起到了你们老身坊的自己的海洋牧场啊，现在开船坐了一个小时进去到那儿看着他们怎么去现捞， 对， 为我们的北京的首都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好好服务一把，给大家留下来我们看着捞上来的好海参， 而且不光是好海参还是大海参。 哎，这就是今天要说的好海参和大海参。好，为什么好？因为真正我们是看到它是在底波散养海洋牧场里捞出来的。 没错，我们不是那种什么虾圈养殖的人工喂养的人工催肥人工催大，都不是，底波散养的。 底波散养就是真正接近于自然的那种的 海洋环境。 哎，除了那个苗是海参育出来的放在底下它就自己养去呗。 对， 对吧？而且是真真正正是在辽自身的原产地的这个海洋牧场。 对， 然后我们看到了，而且这一次呢本来当时去挑的，我们说挑一个现在市场上已经是超越主流的，市场主流现在是20到25克一头的。 对， 对吧？我们直接摁着一30头的，结果到那一看这批参还挺大，直接呢我们就给大家现场升级，直接摁到了啊。我反正在北广咱们北广购物啊北京电台的平台当中很少见到这么大的参，35克一头的大海参。 是，今天咱们如果说您真有幸订回家的话，头头都是35克左右的大海参。 感谢刘畅当时给大家摁下来说这有35克的，那咱就不要那30个的， 对， 直接35克的大海参帮大家就直接摁好了。所以呢今儿就带给大家一次真正的实惠，这是我们现场考察的。然后呢今儿让大家吃一回地地道道的辽自身里面的大参，35克一头。但您别跟我较真啊，因为海参它是冷冻的时候35克，它可能烧化了之后还里留点水，可能35克上下有点波动， 对， 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啊，不是绝对卡的那么准，但是平均都在35克左右的这样的参，这么一头老参坊卖多少钱？ 接近百元，咱就算个整， 百元， 100块钱一头， 就取个整100块钱一头。今天我们是1680块钱， 是 相当于市场的5.5折的一个价格，也就是我们花50多块钱，大概就可以吃到这么一头参。可是我们当时跟这个老参坊，跟刘畅也在呢，聊得很好。不但给大家打折，还要再给大家有额外的一个加赠，再送给大家30头一模一样的参，这是老参坊给大家额外的一个赠送，也就是为打打品牌嘛， 对， 对吧？你要知道，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1分钟的广告是多少钱？我们是按秒算的，所以呢，再送30头，一共是60头，1680块钱，35克的大参。我也可以告诉您，那就平均下来的话，20多块钱一根，这在市场上已经很难得一见了。 没错， 这叫什么？秒杀什么其他通路是吧？秒杀什么电商什么这都不大可能去出现的。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吃到的好参的组合。 对，但是还没有完呢，还没有完，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可能要提前抱歉，因为之前我们可能要说要多做几档节目。 对对对对。 但是很有可能 我们是按照10档节目的计划吗？ 没有这么多档了，抱歉。因为天气今年海底的水温特别凉，所以我们整个的工人在下海捕捞的时候太遭罪了。所以说今年可能当时跟我预期的相比产量没有那么多，所以节目撑不到那么多，但是我也给大家补偿到好不好。我今天决定就是提前把我们的备货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 刚才我们主商品是多少？30头，对吧？ 30头。 今天我再送30头。 我们不是送30头了吗？ 在那基础之上，主商品再翻倍， 是再送30头， 加在一起90头。 再送30头，30头可就是3000块钱。 但是先说好，之前订好的10档的直播节目。不可能机会没有那么多，但是我想把数量先保证给大家。 因为今天说的话海水凉的话，这个咱们潜水员下去危险性很大， 对对对， 但是因为量少了，所以作为额外的一个致歉再送30头。 对， 这可都是35克的大海参啊。 保证给大家35克， 那也就是90头。90头您自己算算100块钱一头得多少钱了？ 不到20块钱，17-18块钱吧。 对啊，这算到一根的话，这真的是17-18块钱一根了。 哎呀，那我不知道应该说感谢还是说遗憾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至少听到这一档直播， 先听到了当然要先 享，拿到实惠了，一定抓紧时间赶紧跟我们北广购物联系啊，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对， 400-055-1515打电话赶紧订上。 而且等一下啊，我当时观察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到我们整个的天然燃的海洋牧场的时候，发现有那种特别大的时候，大家都在欢呼雀跃， 很 惊喜， 啊， 你知道有多大吗？我先跟听众朋友们描述一下，咱们正常是35克左右都已经很大了， 对 吧？ 对对对 对，他们看到的是80克左右的，70-80克的大海参，几乎是整个一个男士的手掌整个能占满。当时所有人都在去，我当时觉得也是哈，因为说实话除了海边的人很难能够看到，就包括我一年看不上几头。 我跟大家形容一下，那70-80克能叫什么，他们叫参祖宗， 对， 知道吗？就是你看咱们说35克的参，基本上就能大半个手掌就能捂住了啊。 对， 因为它是那从海里捞出来，后面还得脱水嘛， 对， 水完之后然后再把它发展起来，然后呢基本鲜的活的时候就那么大，然后你知道那个70-80克那伸出来，能小半条胳膊， 对， 真的跟小兔子似的，很少见得那么大的，但是每次见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没 错，很好玩嘛， 对，所以我决定啊，因为大家你是见过了 祖宗， 但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真的一听着感觉很兴奋，我的天，我还真没有见过，我今天让您见识一下，在刚才的90图的基础之上，只要您成功订购了，我送您一头咱们大连的祖宗参，80克左右，怎么样？ 送一个祖宗参， 送您一头。 哎，就为这头祖宗参，我告诉你说，这真的，这跟海底不知道待了多少年的 了，咱得见识见识。 这是一个祖宗参，那也就是达到了今天是91头。 对， 赶紧告诉大家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打电话给大家把这个券免费送到您家里，您随时要随时冷链给您送到家里， 对， 吃新鲜的，这个您放心踏实啊，400-015-5151。91头参，其中90头是35克的，35克。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左右会有一上下的波动，您别跟我较真啊，还有一个是70-80克的祖宗参， 对 啊，都给大家这个送回家去啊，400-015-5151。还有很多朋友一定会问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季节海参这么抢手？现在天凉。 对， 人是非常需要滋补的，而我们真正能对身体能比较好的这样的滋补品其实不多，啊，人参好，可是不能天天吃，对不对？对吧？那我们来吃海参，海参是可以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来去吃的， 对， 但尤以在这个天气比较冷的季节，人需要额外更多能量的时候，来去滋补是更为重要的。 没错， 你看里边有什么精氨酸呢，赖氨酸呀，各种各样的 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 对， 反正都是叔叔阿姨比较需要的， 超氧化奇酶，就 SOD， 对，抗氧化的，什么都有，所以它是一个均衡的营养的补充，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您更需要额外的补充营养，因为我们身体的摄取的能量的机能变弱了， 对 对呀，这个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海参，让不多说了，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营养确实很丰富，但是我必须不得不说的就是在同行业当中，即使海参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营养流失掉了，就是他们的技术问题，他们为了让把海参发得更大，为了这个海参可以卖得更多钱，所以他可能是第一用100多度的，然后让那个海参发得蹭一下很大，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为什么我们选老参坊来合作的原因。 对， 不过在这儿呢，我先得再跟大家说一下电话，因为我看导播已经示意我们说很多人着急啊， 都在咨询了， 对吧， 是吧？ 我们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1680块钱，您原定的话是可以拿走30头的35克左右的这样的好海参，底波散养的。然后呢，今天是给大家翻了一倍，变成了60头的底波散养的地道的辽刺参，而刚才刘畅说，代表老参坊致歉，又额外再加了30头，也是今天拿走了90头的地波散养的地道的辽刺参。这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咱们的工作人员直接到现场给大家直接看到的现采的，从水底直接采上来的， 对， 所以您可以踏实吃。今天还送一头祖宗参啊，祖宗的辽刺参达到70-80克的大参，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春夏秋冬是时间在更迭，北广购物是家人在守候，四九城的吆喝声让我回忆，电波中的推荐更让您放心，在北京有北广购物，不仅仅是购物，是购物指南，是好产品的搬运工，更是家人。400-015-5151，家人的选择就在北广购物。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